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6章古灵阁第83集。 一种奇特的感觉迅速传入哈利的手臂，一股麻刺刺的暖流似乎从他的脑海里流出，顺着肌肉和血管把他与魔杖和钢饰的咒语连接在一起。那个妖精接过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，仔细检查过后说， 啊，您又做了一根新魔杖，莱斯特兰切夫人。 什么？ 赫敏说， 不，那是我的 新魔杖。 特拉福斯又走回柜台前，周围的妖精仍在注视着。 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找了哪一位魔杖制作人？ 哈利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，他将魔杖指向特拉福斯，再次低声喝道， 魂魄出窍。 哦，是，我看到了。 特拉福斯低头看着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说， 是的，很漂亮。好用吗？我一直认为魔杖需要一点时间来磨合，你认为呢？ 赫敏似乎完全被搞糊涂了，但是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这些古怪的变化。哈利深深地松了口气。柜台后面那位年长的妖精拍了一下手，一个年纪稍轻的妖精走了过来。 我要用叮当片。 年长的妖精对他说，年轻的妖精迅速离去，不一会儿就拿来一个小皮包交给了年长的妖精。小包里似乎装满了叮当作响的金属。 好的好的，请跟我来吧，莱斯特兰奇夫人。 年长的妖精说着，从凳子上跳下去不见了。 我带您去您的金库。 他出现在柜台的尽头，很高兴地朝他们跑过来。小皮包里的东西仍在叮当作响。特拉福斯现在很安静地站在那里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罗恩困惑地看着特拉福斯，这等于在吸引别人注意这个怪现象。 等等，鲍克罗德！ 另一个妖精急忙绕过柜台跑来。 我没有指示。 他说，同时向赫敏鞠了一躬。 请原谅莱斯特兰奇夫人。关于莱斯特兰奇的金库，我们得到过特殊的指示。 他在鲍格罗德的耳边急急地低语了几句，但是被施了夺魂咒的妖精推开了他。 我知道有指示，莱斯特兰奇夫人希望看看他的金库，很古老的家族，老顾客。这边走，请。 他仍然叮当作响地匆匆朝大厅的一扇门走去。哈利回头一看，特拉福斯还像生了根一样站在原地，眼神茫然而不正常。哈利做出决定，轻挥魔杖让特拉福斯跟了过来。那巫师温顺地紧跟在他们后面，他们穿过那扇门，进了粗糙的石廊，里面有燃烧的火把照明。 有麻烦，他们怀疑了。 当他们身后的那扇门重重地关上后，哈利扯下隐形衣说道，拉环从他背上跳了下来。看到哈利波特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，特拉福斯和鲍格罗德都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惊奇，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。 他们被施了毒魂咒， 哈利解释道，回答赫敏和罗恩困惑的询问。 我想我的魔咒可能不够强，我不知道。 又一段记忆闪过他的脑海，是真的贝拉特里克斯·莱斯特兰奇，在他第一次尝试使用不可饶恕咒后冲他尖叫。 你需要下得了狠心才行，波特。 我们怎么办？ 罗恩问。 趁现在还有可能，赶紧出去吧。 有可能吗？ 赫敏说，回头看着通往大厅的门。谁知道那扇门后正在发生什么？ 已经到这里了，我看就往前走吧。 哈利说。 好， 拉环说。 那么我们需要鲍格罗德来控制小推车，我已经没有这个权限，但是特 车上没有那个巫师的位置了。 哈利用魔杖指着特拉福斯， 魂魄出窍。 巫师转过身，沿着黑黑的轨道步履轻快地离开了。 你让他做什么？ 藏起来， 哈利说，一边将魔杖指向鲍格罗德。那妖精吹了声口哨，一辆小推车从黑暗中沿着轨道滚来。他们爬进小推车，鲍格罗德和拉环在前面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挤在后排。这时哈利确定他听见了身后大厅里的叫喊声。小推车猛然启动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呼啸着超过了特拉福斯。他正扭动着身体钻进墙上的一个缝隙中，然后小推车开始沿着迷宫式的甬道拐来拐去地向下冲，在轨道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。哈利什么也听不见，他们在钟乳时间不停地急转弯，朝地球深处飞驰。哈利的头发向后飞扬，但他还在不时地回头扫视，他们很可能在身后留下了太多可疑的踪迹。哈利越想越觉得愚蠢，把赫敏化妆成贝拉特里克斯，还带着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，而食死徒已经知道是谁偷走了他。他们吓到哈利以前在古林阁从没到过的深度，快速拐了一个急弯，只见前面一道瀑布哗哗地冲泻在轨道上。只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，哈利听见拉环大喊一声，但是无法刹车，他们飞驰而过，水灌满哈利的眼睛和嘴巴，他不能睁眼，也无法呼吸。突然小推车猛地一斜翻倒了，他们都被甩出了车外。哈利听见小推车撞在甬道的墙壁上摔成了碎片，又听见赫敏尖叫了几声，然后感觉自己在滑行，好像没有重量一样飘落到石头地面上，一点儿也没摔疼。 简直重！ 赫敏呛着说，罗恩把他拉了起来，但哈利惊恐地看到他不再是贝拉特里克斯，站在那里的完全就是赫敏自己，穿着过大的长袍，浑身湿透。罗恩又变成红头发，胡须没有了。他们俩对视之后也意识到了，摸着自己的面颊。 防贼婆婆， 拉环说，一边爬了起来，回头看着倾注在轨道上的水帘。哈利这才知道那不仅仅是水， 他会卸掉所有的魔咒，所有的魔法伪装。他们知道有人冒名闯入古林阁，他们已经启动了防伪装置。 哈利看见赫敏在检查他的串珠小包还在不在，也赶忙把手伸进自己外套里，确认隐形衣有没有丢。他一转身，看见鲍格罗德疑惑地摇着头。防贼瀑布似乎消除了夺魂咒。 外面需要他， 拉环说， 没有古灵阁的妖精就进不了金库，而且我们需要叮当片。 魂魄出窍， 哈利又说道，声音在石头甬道里回响。他再次觉得那使人飘飘然的控制感从脑部流下了他的魔杖。鲍格罗德再次顺从了他的意愿，迷惑的表情变成了一种礼貌的淡漠。罗恩急忙捡起了装有金属工具的小皮包。 哈利，我好像听见有人来了， 赫敏说。他举起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指向瀑布喊道， 盔甲护身。 只见铁甲咒沿着甬道飞去，截住了魔法瀑布。 想得好， 哈利说， 带路拉环。 他们急忙跟着妖精走入黑暗中，鲍格罗德像老狗一样喘着气跟在后面。 我们待会儿怎么出去呢？ 罗恩问。 到时候再担心吧， 哈利说。他正努力聆听，好像附近有东西在铿锵作响地走来走去。 拉环，还有多远？ 不远了，哈利波特，不远了。 他们转过一个拐角，眼前所见虽然是哈利已经做好准备应付的，但还是让所有的人猛然止住了脚步。一条巨大的火龙拴在前面的地上，阻止人们接近那里的四五个最深的金库。由于禁闭在地下太久，巨龙身上的鳞片已经变得苍白松动了。它的眼睛是浑浊的粉红色，两条后腿 都带着沉重的镣铐，上面的粗链子连着深深打进石头地的巨桩。他那带尖刺的巨翅收拢在身体两侧，如果展开将会充满整个地下室。巨龙朝他们转过丑陋的脑袋，发出一声让石头都发抖的巨吼，张开大口喷出一股烈火，逼得他们顺着过道往回跑。 他的眼睛不行了， 拉环喘息着说， 但是他更加残暴，不过我们有办法控制他，他已经对叮当片形成了条件反射。拿给我吧。 罗恩把那个小包递给了拉环，妖精从里面拿出一些小小的金属器具，摇起来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叮当声，就像小铁锤砸在铁针上。拉环把他们发给大家，鲍格罗德也很温顺地接了过去。 你们知道要做什么？ 拉环告诉哈利、罗恩和赫敏。 他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想到疼痛，就会撤退。然后鲍格罗德必须把手掌放在金库的门上。 他们摇着叮当片再次转过拐角，噪音在石壁间回响，被放大了许多倍，吵得哈利的脑浆似乎都在震动。巨龙又发出一声嘶哑的吼叫，朝后退去。哈利能看到他在颤抖，靠得更近时，他看到了他脸上一道道被劈出来的可怕的伤疤，猜测他是被训练的一听到叮当片响就惧怕火热的宝剑砍来。 让他把手按在门上， 拉环催促哈利。哈利把他的魔杖再次指向了鲍格罗德，年长的妖精服从了，把手掌按在木头上，金库的门随之消失了，露出一个洞口，洞里从地面到天花板塞满了金币和金酒杯、银盔甲、长着几刺或垂着翅膀的各种奇异动物的毛皮，装在宝瓶里的魔药，还有一个仍然戴着王冠的头盖骨。 快找！ 哈利说，他们一起冲进了金库。